真的脆弱，记忆的石头偷袭边逃走，为什么我不觉得快乐，也不觉得难过，为什么而活，爱又算什么，什么话自开又自落，为什么是我，我真的脆弱，命运丢失后从西边逃走，为什么我没有想什么， 相爱，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。

妈妈也特忙，爸爸去上班，而我就在夜晚上边走边唱，边走边唱。我走走走呀，唱唱唱，太阳已经日落西山，看看手表8:30，脑海不停地想着晚餐。走走走呀，唱唱唱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慢，藏来藏去都是一模一样，一生一世长。 新的世界到 这个年纪的代理人。